思绪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中国营养学会啊，在今年的12月11号发布了7至24月龄婴幼儿的喂养指南。那么在这个指南当中有哪些亮点？我们在孩子的这个营养喂餐当中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对这个7至24月龄的婴幼儿营养指南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你好。 啊，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首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本周六上午9点由中医科石方医师带来的高血压患者的靶器官保护的讲座。上午10点有急诊科关兰医师带来的心肺复苏术的讲座。上午11点有中医科何方明带来的常用补肾中成药的应用。地点都是在新街口院区的门诊4层报告厅。然后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下周三下午1点半有中医科释方医师带来的远离老年痴呆，做一个聪慧的老年人的讲座。下午2点半由主管护师任霞带来的孕妇保健。下午3点半有主管护师刘庆妍带来的母乳喂养。随后是北京安定医院本周六上午9点到11点。在安定医院的多功能厅有精神科主治医师潘伟刚为大家讲解抑郁症。最后是北京友谊医院，下周三下午2点在友谊医院门急诊楼7层阳光大厅有中医科刘璐瑶医师带来的冬季养生的讲座，欢迎大家参加。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 是，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哈，非常感谢刘晨，也希望大家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可以登录一下北京卫计委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刘晨进行这个连线哈，谢谢，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中国营养学会呢，在今年的12月11号，也就是刚刚发布了7至24月龄婴幼儿的喂养指南。这里指的7到24月龄啊，是指婴儿满6个月哈，这个出生180天之后到2周岁，这个婴幼儿。这个应该说适宜的喂养和营养呢，不仅关系到这个7到24月龄婴幼儿近期的这个生长发育，也关系到长期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解读这个指南。首先欢迎一下徐静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实话，现在这个家长啊，包括这个家长的家长，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于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那都是非常的珍视的哈。然后呢，对于孩子的健康也是舍得花钱，所以我觉得科学的喂养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非常的关键。就是当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能够给孩子准备这么多吃的的时候，如何才能够吃得更科学，不走误区不走弯路，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我觉得是关系到他们一生的重要。一个是刚才主持人讲的是健康，虽然是到 这个七到二十四月龄前一千天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关系到他以后整个健康的一个形成，或者他的一个要我们说是健康的形成和他一个修养的形成。 嗯， 其实孩子这个饮食也是在修养的一个方面。 是， 我经常听说知道这个人什么人品，跟他去吃一顿饭就差不多能 看出来了， 看出来就大家聚餐嘛。所以说他这个饮食上的修养一定是从他开始吃食物就要给他养成。 嗯， 所以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就是七个月到二十四月龄啊，现在好多宝宝到二十四两岁以后他也会逐步的就步入幼儿园呐，或者是这种集体生活就开始了。这一段时间既关键就是家长最需要家长上心的时候。 对， 我们要在明年陆续出版不同的膳食指南，包括我们这个年龄成人的膳食指南 也会有、啊、 也会修改。 哦， 只是这个年龄段放在我们的首位，最早出台的就是婴幼儿的这个指南。 嗯，那来说这些指南当中的一些关键点啊，也是给我们做一些解读。首先呢是六个月之前那肯定是母乳喂养 了， 纯母乳喂养。我们请过很多很多专家了，通过我们的节目再简单说一句话哈，就是您家孩子六个月之前纯母乳就足够了啊。 对 啊，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辅食， 包括有的宝宝连水都不喝， 对， 就他就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因为水是能够，就母乳当中水分是很多， 是足够的， 足够的， 因为他前期是水嘛，后期的密度比较大，就可以保证他营养素的我供给。但是你说是六个月，有一点是比较纠结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家庭到不了六个月就给一点点辅食了，因为现在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就很壮，就到六个月的时候就显得很大，只能说显得很大，他也想尝一点这个饭的滋味。我们只是说按照国家推荐应该是满六个月，如果您事先想给他一点米粉啊，因为他吃面就卖满四月的米粉了，想给他一点这种食物的时候也要务必坚持一个原则，就心里有一个数，实际上是六个月开始是我们推荐的月份。如果提前给了一点也绝对不要早于四个月，就是到五个月或者让他尝试一点也不是说会怎么样，但是原则还应该是六个月之前母乳喂养，包括铁呀一些，除了那维生素 D 你需要给他额外，就他不需要什么添加就能保证他营养的需要了。 所以我觉得从我切身的这个感受来说，因为孩子很小哈，您坚持到六个月绝对没问题 啊，看家长， 看家长， 我就你李凯这一代年轻的家长也问题还不大，他甚至有的觉着完蛋也好，反正又是国家推荐时间，我省的做辅食我还会有很多的纠结困惑，就先母乳喂养吧，尤其妈妈要是母乳比较充足的话，做爸爸的他爸不得你就是 这省事儿了， 我对我连奶粉奶瓶我都不需要，就再长一辈，就现在比较年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啊，就是想让孩子尝点饭的滋味，其实我们还是知道这个原则。 是，那说到这个辅食哈，我们听说过很多的原则，比如说首先从这个成分上来说更加的推崇从单一开始， 单一它是这样，缺什么首先想到在添加的时候补充什么，比如说到六个月以后母乳本身铁的成分就很少，宝宝从妈妈身体里带出来足够他用的呢也这个时间段开始额外的补充了，所以米粉它这个两个字很简单，但是你不能把它想简单了，这是可以想多一点，它是米粉里边添了很多营养成分，包括一些乳制品的成分，包括铁的成分，所以现在是比较建议从米粉开始。 米粉啊， 米粉不是您把白米给它炒了压了粉，是还得是说这种买来的米粉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那有的家长说这米粉怎么选择呀，实际上婴儿配方奶粉，因为 米粉 婴儿配方奶粉和米粉都是我们在标识上要求非常严格的地方，就你看米粉你可以完全掌握它的配料，它适合的年龄段它怎么吃，里边有什么特别需要宝宝添加的成分，它那个商标非常的详细， 没错， 就等于那一面基本都是需要你要掌握的，你仔细看一看。 而且呢现在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上面有一段 二段 他都会告诉你， 告诉你这个一段是适合多少一个月多少周的孩子来、 嗯、 来， 就还很人性化、 啊、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个些除了这个米粉慢慢过去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开始自己在家里边，尤其一些年轻妈妈、 嗯、 希望给大家做一些辅食哈、 嗯、 自己在家里边做 也可以。 我看他们做那个糊状的，包括颜色、 啊、对对对， 后来慢慢试了之后，你比如说蛋清吃完了哈、 啊、 鸡蛋也可以吃了，它不过敏，孩子没问题了、 啊、没问题，对 啊，然后就开始自己在家做这种糊状的， 嗯，也可以， 嗯， 它就是天然的吧， 嗯， 像肉泥一些，他开始能吃一点肉的时候，肯定不会说从肉末他也接受不了， 嗯， 他肯定从那个肉泥开始、 嗯、 干泥啊、 嗯、 但是从咱们的角度来看吧，不是很好吃，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体会。 嗯， 但有一点原则，就像你是只要能在家自己操作的妈妈， 嗯， 她真的能坚持不搁调味品。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老人哈、 啊、 都不太理解， 啊， 经常会说啊，这个连盐都不搁吗？ 其实是对的。就虽然我感觉到那个口感很怪， 嗯， 但实际上他们这么做，这个口味必须从小养成。 嗯， 如果他一旦吃的口味重了，再想让他扳过来的话、 嗯， 很难很难。 是， 但你从小不给他接触这种口重口味的，他觉得那个就是他该接受的东西、 嗯。一方面是口感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有些医学专家也说，就是这个月龄的这个孩子啊，他的肾功能包括他的解毒功能， 对对对，有很大关系， 发育还不太完整， 承受不了。 对他这个负担实在是太重啊！ 嗯、 我因为我切身接触过，有些老年人经常会跟我说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说你看过白毛女吗、 嗯、 那就是不吃盐头发都白了，小朋友不能不吃盐、 嗯、不，这还不是，就像你说的，他在一岁之内他没有承受这个各个器官在生长、 嗯、 就发育最快的阶段还没有那么大的承担，而且你觉着老人搁的那个盐不咸不咸、 嗯、 他一定会超宝宝的标，因为他不吃都可以，你搁了就超、 嗯、是， 是不是这么理解、 嗯、 白毛女他是常年的这个吃盐是一个关系， 嗯， 另一个重要的关系是它一点点优质蛋白质都没有， 优质蛋白没有。 你想，它可以采集野果， 嗯， 它可以吃那些庙里边上供的一些东西， 嗯， 那庙上供肯定是素的，一般的点心啊，自己做的什么水果，它优质蛋白质完全没有来源，这有很大的关系。 嗯， 还有的我听老人说，男孩子吃点盐长力气，这个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就像我们成年人现在、 嗯、 一点点盐都不摄入，那也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元素。 对， 一点不摄入是绝对不可以的。 嗯，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他不需要的时候就按着不需要给他。所以说，嗯，我觉得现在的妈妈自己做的这个限制调味品，他们真能做得到。 嗯， 可是有一点是我反对的。我见过一个妈妈，一岁多的，十一个月不到十二个月的孩子，我们一起吃饭，她带去了。不能说他不上心，他真上心、 嗯、 他买了很多像那小瓶果酱似的那样东西哈、 嗯、果泥啊什么的， 男孩子啊开饭就跟开化学实验似的、嗯、就是他就摆一小排什么都有、嗯、还品牌不错，完了就各种调，感觉不像吃饭在做什么。我说 化学实验是吧、 啊、对，这个有点大了、 这个嗯、这个胡萝卜泥220毫克啊，就是搁进去 了、啊、对，他就搁他脑子里都有一固定的框子、 嗯、 就入到骨子里，知道该怎么吃了、 嗯、 要说妈妈是很用心的，品牌也不错，但我觉着一岁的男孩子是可以稀汤烂片的可以吃了、 嗯、 那样也有点过。 是这个说到这个喂养指南有很多的细节哈，就包括这个像您刚才提到那种有很多的问题。您比如说我曾经跟北京口腔医院的这个牙科大夫来聊过，就是孩子这牙齿的萌出哈， 嗯， 如果你不去咀嚼这些硬的东西， 对、 嗯、你可能六七岁孩子不长牙也是可能的。 对，别赖孩子、 啊、别赖孩子， 其实是你小时候在等于导致他、这个、 对 啊， 就是他没有磨牙的这个经历， 到什么时候就有什么的，就得给他磨牙。 对,、嗯、 对， 所以有的时候吃一些稍微硬一点点东西，甚至于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他有这个商场里边有卖这种磨牙饼干的。 对， 我还真嚼过，特别硬、嗯、 你说的对，就是他一定要有一定的硬度给孩子，因为磨牙嘛、 嗯、 要给他一定的硬度，但是他这个东西的组成的东西一定是软的、 嗯、啊， 就是面粉呀、啊、这些组成，他不会给他吃生冷的硬的、 嗯、 他只是作为一个加工的方法、 嗯、 让孩子只要孩子能嚼得了、 嗯、 他就会消化， 是 他不是不好消化的东西。 对对对，他主要是针对牙齿的， 针对牙齿的、 嗯、 我原来有一个老师，就他牙口牙也比较好，身材保持也比较好，他说他们小时候的零食就两种零食、 嗯、 一种是左边兜里是酸枣面，右边兜里是铁蚕豆。那你想现在都80的老人了、 嗯、 他小时候说也不知道零食，反正家长就给你可以带点这个去吃、 嗯、 一个铁蚕豆一个酸枣面、 嗯、 后来他大了一想， 我这么吃，我现在七十多了，我的牙也没有说五十岁就没牙呀，我这不从小也吃硬，其实现在我们吃的有点过于软了， 是吧？ 太软了，不是让孩子怎么吃过分的硬，但你想，包括我们都是吃的东西有点太软了。你可以上网上查一个食物的硬度， 能查出来， 就是，能查。它分三个等级，那你要觉得牙口好，你就吃硬点的呗，像铁蚕豆这样，不好的这坚果呀这样的就稍硬的，像稀粥啊什么饭呀软饭呀，这就算软的，它分等级的。其实它也会指导孩子，像你说的那个磨牙饼干就会就是不错， 是 到什么时候就得练它哪个部分的这个功能，这都不能差的， 是 啊，其实是爱它。 我觉得对于孩子这个喂养哈，尤其是24个月之前哈，也就是2岁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培养的习惯。而且我曾经还听过有一些家长朋友跟我来聊天说，千万孩子在挑食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月的这段时间的孩子的培养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可能 是头疼的事儿， 头疼是吧， 特狼狈，有追着喊着喂的时候。 对对对对，然后呢有很多的办法，就是说你可以把更多的食物哈，如果可能的话，给他尽量的丰富，再让孩子来吃， 让他不觉着这个食物是我算了吧，没吃过没见过，不尝试的。对， 曾经你比如说有人不吃胡萝卜啊，他就把胡萝卜泥搁在这个粥里边，然后你区别不出来，那孩子可能吃起来他以后就慢慢能够适应这样的。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是让他食物杂一点。再有一点就是作为父母的来说，他自己不能说我不吃的东西永远不反映在我家餐桌上。 这个特别重要， 别影响孩子，不让自己影响孩子。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的家庭，比如说这个老人不吃牛奶，家里边都很少买牛奶。 对对，这个应该让孩子。其实挑食真的不是只是我们的国情啊，挑食严重，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难题。每个地区的孩子他都有挑食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小就是让他保持一个什么都吃，是一个家长特别幸福的事，对孩子也是很幸福的。 是。其实呢，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孩子的这个喂养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心而且是一个科学的这个过程。包括孩子现在，您比如说24个月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调味剂啊，盐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也比较困惑，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蘸一点。然后他可能也比较纠结， 他一岁以上应该是慢慢 能吃一点。 其实一岁以上的他们的膳食就相当于我们正常膳食的比较做的细一点软一点，其他的我们能吃的他都问题不大。你像肉啊什么肝呀，什么谷物类呀，蔬菜呀，豆腐啊，一岁以上的孩子他都可以吃，他只是在加工方法上不同。就一岁以下，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从辅食开始，由少到多呀，由稀到稠啊，由粗到细呀，过渡到一岁左右就应该是吃的就范围很宽泛。 是是是。然后这次这个喂养指南当中还提出了一个叫做提倡顺应喂养哈，鼓励但是不强迫进食，这是一个原则。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我觉着鼓励就这样，比如孩子这一段时间不吃某种食物，有可能你越说他越跟你腻着，就你不要以那种方式造成他对这个食物打心眼里腻味就反感。完了你鼓励他吃，比如说他吃这个了，你给他一定的赞许，他不吃可以稍缓一段时间，过一段你再给他，他也许就能接受了。所以我觉着家长不能跟他急，在尤其偏食挑食的孩子，家长要有一定的在这方面有一定耐心。再有一个，如果他是不爱吃某种食物，也让他参与制作，也是个方法。 参与制作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一岁小一点，比如2岁多呀，让他他不吃包饺子呀，或者不吃肉啊什么的，你让他看着你，带着他带动，比如看着包饺子，或者给他一块小面，让他玩一玩，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他可能饺子他也就是 能 不行，他也就尝一尝。 是， 就你紫薯，你发现其实我不是说这么小的孩子，再大点的孩子，紫薯是一个不是特别受欢迎，因为它比较干或者，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紫薯的直接蒸完，他可能不是特接受。然后我们就把紫薯放在那个保鲜膜里边，上边攥一下。攥完了以后呢，紫薯打开就是一个小包子的形状，就在保鲜膜里头一拧，打开跟一小包子似的，在上边再搁点山药那种白的，小孩不知道是什么，上边紫的，上边白的，底下紫的，他觉得什么小玩意儿似的，他吃的时候他也不反感。我还见过这样的孩子，问他爸爸说这饭什么的，他爸说是那个就干他牛肉啊或者羊肉，反正大肉什么的给他说哈，完了 这孩子就吃，吃完了还冲着我说：“阿姨，我就不吃鸡肉。”其实他爸那个就是鸡 肉 饭，对。所以我觉得有的孩子心理上也有这个，他爸还偷偷乐，就觉着他其实有心理的有一定作用。你越强化他这个，比如你要跟外边人说，我们家孩子就特别不爱吃鱼，完了谁来了你都重复一遍，这孩子就较劲了，那我还就不吃这鱼了， 是、啊、 就给他这种心理暗示。当然咱们不太懂心理，实际上我理解的是不吃不理他，一旦他吃了你也别夸张，就是就给他做就完了。 这个挑食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不吃可能我们还能够稍微避免一些，有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会非常爱说一个，来宝宝吃这个，这个好吃， 就怕他这他就较劲啊。 对，这个就是即使他不较劲的话，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来说有性指向性。 对 这个好吃，那孩子脑海里当中就知道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 哎，对，这个分是不能分的。 对对对， 动物没有好坏。 对， 好啊。 然后呢，他可能孩子在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就挑那些好吃的吃，结果慢慢的话，他就 也有这种可能， 就养成了一个偏食。 对，咱俩说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不能强调他不吃的，同时对于他吃的也不要过度夸张，吃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可那个的。 对， 实际上这也是。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也是一个饮食教养的一个形成的时间，他不管好吃不好吃，就是给他吃这个饭一定。让他有一定的时间段完成，就让他知道这个时间段你就要专心吃饭，不吃就没收，就拿走，不能说没收。就是让他明天知道了这个时间必须要专心吃饭。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教养可以多说两句啊，因为孩子吃饭他是有可能他是吃的非常狼藉哈、啊、现在家里边都有这个餐椅、小孩嘛24个月都会有这个餐椅，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比如说一勺一勺喂啊，自己来喂，然后呢特别不愿意孩子呢拿手抓食物吃 啊。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说呢，说其实你不要管他，你就让他自己能够专心的用手抓也好，用勺吃也好，甭管怎么说，让这段时间吃完，哪怕这个地下掉的很多，你可以在地上铺报纸嘛， 对， 然后这个然后你慢慢再收拾。 对， 他吃的可能很狼藉，但是这孩子对于食物会很专心。 反正我是坚决赞成孩子自己吃， 自己吃 就自己动手，就是让他不光是吃饭，像他眼呀手啊或者他大脑都是一个协调的作用，他一定是一个动手的过程。但是像你说的吃着满屋子，比如说尽量让他这种现象，我觉得在很快之内他自己可以纠正到不是那么满地都是。他慢慢我见过小孩的那种视频，他也知道收拾收拾，他因为他心里的本意还是好的，只是他没有能力像咱们吃的这 么 干 净， 不是说他做的不好，是他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很快他就能正确认识，好好吃。 是这个比如说餐椅嘛，你坐在那儿他肯定不能走，他就只能坐在餐椅上吃， 他乱也就那一块， 就那一块。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更多的放心让孩子去尝试各种协调的能力 啊， 一 定的。这是现在我觉得也是最近好像大家才能看通这件事儿，就不喂他了，乱点我们接受，我们自己收拾，让他自己吃啊，现在应该能接受。 对，带个小围嘴，现在围嘴的质量可好了，我们家的孩子因为切身的这种感受、 是吧，又好洗，不用太麻烦。 对，另外呢还是想问问您哈，这个因为有一些朋友知道这个孩子6个月添加辅食的当中这个铁的元素是非常重要的，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些哪些食物当中富含铁的元素好不好？ 其实肉泥里边就含铁， 含铁 因为最高的应该是 内脏啊， 内脏。但是内脏吧现在也是两个观念，一个就是说再小的宝宝吃这个肝脏一定要控制量，就少一点，那么你吃一小口两小口就行了。那个像红肉、牛肉啊这些，它颜色比较深的肉都是富含铁的。像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有一个原来误区，就是说植物性的食物像枣啊、菠菜啊含铁很高，实际上它的含的量不是那么好利用，而且呢它还是要转化成二价铁才能被吸收。它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就是帮助孩子铁的吸收，因为它里边有维 C， 实际上维 C 是帮助铁吸收的。还是那句话，让孩子既吃了肉了也要吃蔬菜和水果，它是相辅相成的。缺铁的孩子就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 还有缺铁， 缺铁还真不少。就包括女孩子要比如说结婚了以后要准备做妈妈了，才查出来贫血，完了又要延期怀孕，这些不是一个两个的，真有。他还是说膳食不够均衡，所以一定要补铁，这从食物中补。 对，这又引申了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哈，就是现在如今很多的家长都会动不动让孩子去医务室啊、社区卫生站啊，说给我们查查我们家孩子这个微量元素。 啊，这个可能也是备受诟病啊，就是因为你从这个指尖血上查微量元素，对很多的医务人员认为是不靠谱的一件事情， 不靠谱 啊。对，然后有机会再找专家来说这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微量元素的摄入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想说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食品的这种口感哈，刚才一直说在说吃的，比如说用最短一点时间，比如说有一些家长说，哎。那这段时间我给我们家孩子榨点橙汁儿啊， 榨点汁儿也没有问题 啊。这个甜度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呢？ 不要单吃糖就行， 不搁糖就可以， 不搁白糖、冰糖，包括冰糖、红糖，就是这些糖孩子不吃，不会造成任何营养缺乏。不要单独加糖，但水果里的糖就还是要吃一点吧。总之孩子喜欢甜味儿嘛、 对对对对。 啊，水果里的应该榨汁啊、或者直接吃啊，问题都不大，甚至煮、甚至蒸。只要他吃水果，这冬天适当的调节一下方法都没有问题。 就是有些人担心啊，你说以后他喝惯了果汁之后不喝白开水怎么办？ 那就吃水果， 吃水果 也有这种担心，白开水没味儿啊。 对对对啊！ 但是果汁可以比水果吃的多。 对啊。 看您怎么协调一下。 是，所以我觉得这回呢，我们看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这个7到24月龄的这孩子的喂养指南哈，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查查，里边、 都有 六条嘛，里边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内容，我们也是期待着作为这个年轻的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对于孩子这个喂养哈，更为的科学，少走一些弯路吧， 上上心吧。 是，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跟我们科普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好吧？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知名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呢临时采用的是电脑计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2分钟之内拨打过咱们的400-067-1199，记住了是400-067-1199，不管是有没有接通，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和您取得联系的，并且呢为您送上这份超值的大礼，所以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400-067-1199，仅仅是需要1980块钱就可以带走5大箱30瓶扫码。